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戏剧《恒星》明天将继续在蓬蒿剧场上演，这是一部引领观众认识自闭症群体的公益戏剧作品，讲述了母亲去世之后，妹妹对患有自闭症的哥哥逐渐了解，消除隔阂，发现哥哥纯粹美好心灵的故事。九剧场正在上演话剧《窗前不止明月光》，本剧是由开心麻花团队改编的英国喜剧大师雷库内的作品，原剧曾获得英国戏剧最高奖项劳伦斯·奥利弗最佳喜剧奖。作为一部有着经典喜剧结构的剧目，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虽然是一部改编自国外的作品，但仍保留了浓浓的开心麻花风格。本周六周日，国家大剧院将举办莱纳·霍内克演绎海顿与贝多芬管弦乐音乐会。本场演出由奥地利指挥家兼小提琴家莱纳·霍内克执棒，演绎维也纳古典乐派18世纪末的经典作品。继2014年举办首届粤剧艺术周之后，本月14号到下月5号，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将与广大戏迷观众见面，届时上海粤剧院、浙江粤剧团、杭州粤剧院、福建芳华粤剧团将携自己的代表剧目亮相大剧院，王冰梅、徐明、谢群英、王君安、黎明等众多摘得梅花奖的粤剧名家将先后登台，并携手粤剧新秀为观众铺展粤剧的诗情画卷。再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美国科幻片《湮灭》将于本月13号在国内上映。电影讲述科考队探秘外星神秘力量的故事。由于片中包含一些暴力血腥镜头，昨天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下发通知，要求《湮灭》在上映时需在所有的售票窗口位置注明，小学生及学龄前儿童应在家长的陪同下观看。将于本月20号上映的文艺片《米花之味》昨天第一次发布了电影预告片。预告片用轻松幽默的方式展现了返乡的年轻母亲与古灵精怪的女儿之间种种啼笑皆非的场景。影片表达了一系列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等观念的碰撞，引发了对人类本真的思考。电视剧《海上嫁女记》明天将在安徽卫视开播，剧集塑造了一个事业成功、充满人格魅力的70后母亲，演绎她与90后女儿在经历冲突之后逐渐感悟生活真谛的幸福物语。明天优酷视频将开始播出网络剧《飞虎之潜行急战》，剧集以香港飞虎队为主题，讲述了面对多宗罪案，飞虎队员们与歹徒斗智斗勇的故事。主演阵容包括苗侨伟、黄宗泽、吴卓羲、张兆辉、王敏德、何佩瑜等。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加雪，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北部地区有零星雨加雪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 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春暖花开的季节，电影市场又热闹起来。头号玩家的火热，是不是意味着情怀是电影永恒的元素？环太平洋二、古墓丽影，大片层出不穷的时代，什么才是最大的亮点？爆裂无声在一众大片当中似乎显得不太一样，那这样的悬疑电影能否在大荧幕上有一席之地呢？四月还将出现哪些值得期待的电影？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和影评人小爱盘点四月电影市场。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热映的一些个电影了。 对，我们还是先来请出今天的嘉宾哈，老朋友影评人小爱，欢迎小爱。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小爱。 小爱最近看了不少电影吧？ 对，四月份上映的影片还是挺多的。 哎，对，其实我觉得之前好像有一些电影并没有大规模的宣发，但是现在看大家伙的反应还是相当的不错哈。 而且最近就是有几部电影大家自来水口碑都非常的好。一部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来自斯皮尔伯格大师的一个新作啊，头号玩家。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已经看过了啊。另外一部呢就是国内的一部小成本的黑色犯罪类型片，辛夷坤导演的第二部长片叫《爆裂无声》。对，这两部影片呢，是目前就是我自己感受到的最值得大家花钱去电影院里面去看的电影，同时呢，也是我身边不管是电影圈的专业的朋友，还是普通的影迷，大家也都比较关注的两部。对。 对，所以咱们今天就从这个最近最火的《头号玩家》开始聊吧。 好，好。 对，因为其实《头号玩家》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就说大家可能最开始都没有想到，就说一下子它怎么就火了呢？因为最近大片很多呀，《古墓丽影》啊，什么《环太平洋二》啊，等等等等哈。哎，突然间大家都说，哎呦，那个《头号玩家》特别好看哈，一定要去看一看。就说当时你觉得《头号玩家》的火是一个意料之外呢，还是在情理之中呢？ 其实我挺意外的，因为《头号玩家》它讲的是一个游戏改编的电影嘛。首先它的题材，首先第一个标签是游戏。那游戏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小众的题材，因为如果你不是游戏的死宅，或者你是女性啊，你对游戏不是那么了解的话呢，可能你就对这一类的电影就不会那么的感兴趣。可能它更多的是一个男性，然后是游戏迷这样的一个小众群体比较追捧的一个题材啊，这是我之前的一个感受。但是看完之后啊，我觉得特别的震撼，然后我就迫不及待的又去二刷。三刷，我到现在我一共看了三遍。 哇， 就为了找彩蛋是吗？ 找彩蛋是一方面，就是我非常惊讶，就是斯皮尔伯格大家知道啊，他在电影圈他的权威，包括他的经验，他的影响力已经就是每个人都知道了， 有口皆碑了。对， 但是问题是他已经70多岁了，他已经将近72岁了，就是。我原来想象当中这样的一个游戏题材，它是属于90后的，甚至95后的，我觉得它应该是出自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而且对于游戏呀，对于这种 VR 这些新兴的技术比较有感觉的一些年轻的导演。我从来没有想过斯皮尔伯格他作为一个老年人，我们 传统印象当中的老年人会去拍这个电影，首先就是你会觉得有点质疑，他能拍好吗？他能跟他的孙子辈的孩子们去对话吗？对吧？但是看完了，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一个大写的字就是一个福字，就是他太棒了，就他是用一部电影，他是把三代人的整个的情节和美好的这种感受集结在一起了。我觉得他是拿一部《头号玩家》，他把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2000年的所有的美国流行文化都把它串联起来了， 梳理了一遍 、那么这个串联和梳理呢，他首先是向他自己致敬，他自己有他的私心，因为这是他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 然后他对他的同龄人也给了他的同龄人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关照，但是同时呢，他又在另外那个虚拟的游戏的那个世界里面呢，他又完全满足了这些年轻的新兴人类，这些玩游戏的这些小孩子们，就是你在整个这个电影当中，你丝毫感受不到年龄、老年这样的一个词汇，没有，它是一个非常活泼的、非常青春的，然后也是非常令人眼花缭乱，而且信息量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电影。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够用一部电影把老中青三代人集结在一起，而且让这三代人都能够从影片当中挖掘到自己喜欢的某一处或者某几块东西，我觉得可能只有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大师能够做到。其实你知道，说老实话啊，我觉得这个影片它视听语言来讲，它并不是那么的出彩。虽然它是一个用 VR 来展现 VR 世界的一个电影，那么在 VR 世界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很炫酷的游戏里面的内容，比如说疯狂的赛车呀，对吧？比如说或者是当它有回到某一个电影当中的某一个场景的时候，它会给你制造非常强烈的感官上的感受，或者是刺激，或者是恐惧，或者是愉悦。但是这个并不代表了它的视听语言就是多么的高级高明，甚至它的视听语言是很平的。但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电影它能够载入史册，它一定是会载入史册的。 为什么？ 对，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整个影片的意义，我觉得它为之后的游戏题材的电影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标杆。就是以前我们看同样类型的影片虽然不多哈，但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就是我通过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手段，对吧，把观众带入到一种沉浸式的一种体验当中，那么你在这个体验当中，你就跟着这个主人公一步一步的去通关，去通关就好了，可能寻求的是这种通关的刺激啊，在虚拟世界当中。但是斯皮尔伯格呢，他是用了一个双线叙事的一个方式，就一条线呢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现实的这些人，另外一条线呢是虚拟世界当中的游戏的世界，这两条线索呢就是交叉剪辑，然后相互交织融合在一起。那么他通过这样的一个双线叙事的一个结构呢，其实他在后面的故事当中，他给观众去构设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他告诉你，其实游戏世界是很 fancy 很好玩的，但是真正值得你关注的是你身边的朋友，是你的爱人。他会告诉你，他不是像传统的影片那样非常极端，要么就是我来说教，我告诉你青少年不能玩游戏，你不要去沉迷于那些东西不好。没有，斯皮尔伯格用《头号玩家》告诉你，玩游戏太有意思了，太嗨了，太爽了，他会带你去玩。但是呢，他也会告诉你，就是在你体验到了所有游戏的乐趣之后，他会告诉你一个他的一个世界观，或者是一个非常普世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现实世界。 对， 你最应该珍惜的还是你身边的好朋友，还是你想去爱的人，还有你的亲情。所以他这个价值观一架设在这儿吧，就是让这个电影本来它只是一个非常商业的一个爆米花电影，但是因为它有了这样的一个主题上的一个升华，所以让整个这个电影就变得高级了。 就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嗯、只是冰冰蹦蹦去满足感官刺激的一个游戏电影了。 对， 所以它是拍的是很高级的。对、嗯， 现在豆瓣评分已经9.0了，这个非常不容易。 对， 我还专门去看了一下，好像魔兽的电影的那个评分好像是7.7分 啊、 对，因为豆瓣上有很多的这个文艺青年和电影爱好者嘛，就是说他们的评价很多是从专业性啊、艺术性啊，或者说这种怎么说呢，整个的电影水准上去评价的，嗯、就他们很少说会为一个情怀或为了什么去评价一个东西哈。 对， 但是这个的评分已经达到9.0分了，我觉得、嗯。好像是今年评分最高的商业电影， 相当高了，而且在国内的口碑和票房也都会比在国外还要更加的高一些。 这是为什么呢？ 相反，国外好像才就什么烂番茄指数之类的吧，都不是很高。 对、嗯、这个现象，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可能就是大家对于八九十年代美国的流行文化，其实很多的中国的观众，其实他也是有他自己的很多的情节所在的。然后另外就是说，大家对于这种VR 类型的电影，然后又集结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游戏的一些内容，然后以前看过的影片的一些环节，听过的一些歌曲，然后在以前玩动漫的时候，玩黑白机的时候出现过的很多的游戏当中的人物形象，大家突然都出现在了同一个电影当中，大家就会觉得很感兴趣。那么这样的影片呢，可能咱们之前呢可能接触到的并不是那么多。但是我是觉得哈，就是可能像刚刚提到的魔兽世界，它更多的是它要导演是有一个责任，他要给所有的魔兽迷去还原在世界，在游戏世界当中的那个魔兽世界艾泽拉斯是什么样子啊，他需要去还原，把你带到游戏当中。但是斯皮尔伯格拍这个《头号玩家》，他最终的目的其实他不是为了去拍那些游戏，至少我是这样认为，他是通过去拍一些玩游戏的孩子和他们的游戏，他去拍整个这样的一个 A 加 B 的一个结合，他是去给你刚才一个我们讲述的那个价值观。然后呢，他在整个的这个故事当中呢，他满满的投入了自己很多很多的情绪，对，情绪在里面，就是他是有心在里面的，他不是简单的一个商业的一个爆米花，或者只是追求感官上的刺激，他不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他的两个结构，就是他两条结构，就是两条线索，一条是现实社会，一条是虚拟社会。在现实社会当中呢，首先我们从美术上看他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背景设定啊，就是很有意思。它是发生在27年之后的2045年。其实本来说的那是一个未来，其实大家想象当中我们看到的未来世界，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光洁、非常高级，就是很整洁，然后很先进的一个世界。对吧？但是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呢，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们，他们是住在集装箱里面，然后街上呢也是非常的破败，就是大家的这种居住环境啊，就是非常的那种复古，就大家就想象《终结者2018》里面出现的那些，就是蒸汽朋克式的那样的一种环境，就是虽然是高科技发展，虽然是 high tech， 但是是 low life， 就是生活在高科技之下的人们，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却是在一个非常窘迫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他在这个现实社会当中，他首先就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虽然是在未来，但是他是面向过去的，他是代表了一种衰败和破旧。但是呢，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呢，他就非常的有一个强烈的对比，虚拟世界的游戏里面他就是很 fancy， 然后两条线索，然后呢这个主人公呢，他会在现实和虚拟世界当中和他的朋友们不断的转换，不断的出现，然后他的转场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也是和他的这个叙事是互相推动的。他整个这个故事呢，我今天不舍得剧透，因为一旦去剧透了，包括一旦去聊那些彩蛋了，大家再去看的时候就会失去很多的乐趣，我们就尽量不剧透。但是简单来说，他就是讲了，就是要通过三关，拿到3把钥匙这个主人公他才能够去达成他的一个梦想。他在讲述这三关的时候呢，他又放到了他自己的一些 价值观和人生观进去。就是当这个主人公韦德他去拿到第一把钥匙的时候，当时他是为了自己，他只是因为他是一个游戏玩家，他是一个 number one， 他想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和权利，他是 fight for himself， 为自己而战、嗯、但是当打到第二关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他的家人受到了侵害、 嗯、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他是需要站出来去保护他的家人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 fight for his family， 就是为他的家人而战。你看从个人到家人已经升了一级哈，然后到第三关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为了他的家人了，他那个时候就像终结者，就像那个Skynet 里面那个叛军，他在号召所有的人起来去反抗强权一样，他会让大家所有的游戏玩家和他们一起来反对这个IOI 这个大 boss， 或者是这个就是大反派的一个侵略和一个反击。然后到了第三关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是为世界而战， 对， 就是你看他的 为所有人而战， 为所有人而战，所以他的整个的这个世界观，它是一步一步的随着这个主题在升华，然后它是不是靠空洞的一个说教，它是完全的融入到它的一个情节当中的。然后它在它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呢，当它在现实社会当中它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刚刚稍微克服了一下眼前的现实问题，马上回到虚拟世界，又要面临游戏闯关的问题，然后刚刚过了这一关，他们又回到现实世界，他们又碰到了新的现实中的问题，所以就因为他这样的一环一环跌宕起伏，不断的有新的情节、新的矛盾冲突出现，所以呢，就让观众在看的时候吧，你不会觉得很闷，你也不会觉得是很单一的，只是你去过关，因为每一步往前走，你都会遇到一个新的一个情景，然后而且每一个情景每一个设定呢，都跟之前你所经历的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就是你看它整个这个在故事推动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让观众就一直保持着这种观影的这种兴趣。然后就是大家所提到的，就是这是一部关于彩蛋的电影。 嗯， 整个电影它，我觉得它整个电影的出现，它就是一个彩蛋。为什么呢？它是选择在复活节那一天上映。就大家知道复活节是和蛋有关的嘛，所以首先它来的就是跟彩蛋相关的一个电影。然后呢，在整个这个影片当中呢，就是它出现了，很多人在盘点哈，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也在写一些公众号的一些文章，里面有大家可以去找，感兴趣的话各种盘点，差不多100多个将近200个彩蛋在里面、 哦、 对，涉及到了80-90年代美国的音乐，然后流行音乐，然后之前那些游戏里面各种的 IP 各种的形象，然后电影我实在说一个，就是里面有闪灵， 对， 嗯， 这个不能再说了，就是所有这些环节出现的时候，如果你接触过，你会觉得热泪盈眶，如果你没有接触过呢，你也不会有这种违和感，你也是会觉得好有意思啊，因为他们突然就出现在了一个被关联到一起的一个世界当中了，而这个关联之前是不可能做到的、嗯、然后另外就是说从影片的意义来讲啊，因为在过去的大概一年多以来吧，其实在电影圈，特别是好莱坞的技术流派里面呢，有一批的人大家都在钻研 VR 电影。 嗯， 它其实这个影片《头号玩家》它不是一个 VR 电影，但是呢，它向观众展示了一个未来 VR 电影它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就是以前我们看电影，我们是在大荧幕之外，我们是在观看，我们是从一个第三者的视角在看别的故事，别人的故事。但是呢，在他的这个头号玩家当中，通过他里面的这些玩游戏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些戴上那个就是墨镜之后的那个体验也好，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以后的电影其实就是观众变成了游戏的一部分，观众变成了电影当中故事的一部分，其实它是给观众带来一种非常先导性的一种体验，就是你虽然这不是一个 VR 的电影，但是你能够知道，通过看游戏玩家，你能够大概想象得到以后 未来的人类在看电影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嗯， 对，所以我觉得斯皮尔伯格的这个头号玩家，嗯，他好看就是好看在他的这个彩蛋，如果你去挖掘，你就像挖宝一样，嘣嘣嘣嘣，每一步可能都有一个彩蛋。但是呢，在这个彩蛋的背后，我觉得它真正它影片的这个意义其实是大过于它这个彩蛋的这种好看和有趣性的，因为它这个意义实在是，太深刻了。它真的是为以后的游戏类的电影奠定了一个新的一个拍摄的一个标杆。想去超越，真的是也挺困难的。 对。 那聊聊演员吧，因为这个电影昨天我也去看了哈，但是我真的没有数出来有100多200个彩蛋啊，太多了，我估计我需要再去温习一遍。因为很多的其实好莱坞的这些电影它都会选择大家不是很熟悉的演员，或者说一些小鲜肉，但是这部电影当中男主包括女主我觉得就太路人了。 对， 其实包括其他的一些演员就更加路人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选择？ 其实也挺正常的，因为在好莱坞大家在影片拍摄制作的时候其实不是像在国内这样，可能国内现在稍微好一点了，但是可能退回到一两年前有一段时间就是看流量看演员，每一部戏都在等一个有流量的演员来了才敢开机，不然投资方这个钱是不会拍在这儿的。其实在国外就找适合的，他们不怕这个人没有流量，或者说不怕找不到明星，关键是他们找到一个适合去演这个角色的一个人。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好莱坞其实是自始至终的一个风俗吧。然后在这个影片当中其实几位演员，其实磊磊可能你也会觉得大家都演得挺好的，就你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很在线，他都是在他那个人物身上， 没错， 对对对。然后像比如说我在看的时候呢，可能也许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因为他们演得太好了，我就把他们当成是影片当中的一部分，以至于我都不会去太关注这些演员 他们是谁 或者说他每一个人演得怎么样，可能我更多的是去想他们的这一盘群戏推上来之后，我会在想斯皮尔伯格他的每一个小细节里面都融合了好多的聪明才智啊。就比如说提到一点，就是他在通过第三关的时候呢，他会涉及到一个以前的一个游戏叫 Adventure。这个游戏呢其实它是全世界历史上游戏史上第一个出现了彩蛋的游戏，其实就是把彩蛋的由来给放到了电影当中了。彩蛋是怎么来的，就是以前这个游戏公司它为了是自己公司的品牌，要严格去树立公司品牌，它是不给游戏设计师个人署名的，所以很多人他就会觉得自己没有被署名，就是会觉得有点的不公平。然后有一天呢，有一个设计师他为了去表达他的这样的一些情绪，他在他设计的一款非常简单的游戏当中呢，他去做了一个小的一个 trick， 然后就是当玩家稍微在里面稍微的玩一玩的时候呢，如果你玩对了，他就会在那个屏幕上出现这个游戏设计师的名字，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彩蛋。这是第一款彩蛋的由来。这个游戏并不难，但是它的意义就在于这个彩蛋呢，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叫彩蛋。其实彩蛋来的根源就是个体去反对这种强权，这是一个根源。而这个东西和这个电影的一个主题其实也是关联挂钩在一起。 对对对对对。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的是最近非常热映的一部电影，先聊起的就是头号玩家哈。 对，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电影呢在四月份比较值得我们关注，我们也会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影评人小爱一起来分享。 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听粤韵江南品戏里人生，4月14日至5月5日，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来自上海、浙江、福建的粤剧名团齐聚北京，以流派经典与新创佳作唱响悠扬粤韵。详询6655000。 2018年4月6日至22日，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印流入眼，看给你场景戏，就能一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春暖花开的季节，电影市场又热闹起来。头号玩家的火热，是不是意味着情怀是电影永恒的元素？环太平洋二，古墓丽影，大片层出不穷的时代，什么才是最大的亮点？爆裂无声在一众大片当中似乎显得不太一样，那这样的悬疑电影能否在大荧幕上有一席之地呢？四月还将出现哪些值得期待的电影？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和影评人小爱盘点四月电影市场。 北京时间的20:32，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来一起继续聊一聊近期热映的一些电影。 刚才咱们聊了这个正在热映的《头号玩家》哈，真的是很多朋友都在里面找到了不同的彩蛋，包括我身边做就是汽车类节目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嘉宾在里面又找到很多赛车游戏的经典的车型，然后反正做不同行业的朋友都能在里面找到一些就是自己当年特别关注的一些彩蛋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用心的作品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近期上映的还有什么样的电影会比较值得关注？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一部好莱坞大片，咱们再来说说国产影片吧。 国产影片我就最推荐大家买票去看的呢，就是辛玉坤导演的《爆裂无声》。爆裂无声是一个小成本、中小成本，然后呢，它主打的还是黑暗类型片啊，还是犯罪悬疑推理这个题材。我觉得首先去看这个电影的观众呢，可能首先他们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喜好，就是这个电影的故事呢，不要讲得太明白。它要有一些空间让观众自己去品味、去想象。第二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影片当中呢，无论是说从视听语言，还是从电影的叙事手法，他可能会希望看到这个导演他能够呈现出一些他个人一些风格。那么确实呢，就是辛玉坤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两点都做到了。我觉得《爆裂无声》是一个有着已经比较清晰、比较明显的导演个人风格的一个影片。 辛宇坤他在2014年有一部电影叫《新迷宫》， 这个也是很出名，而且还好像还入选了第300部什么什么优秀电影当中的 豆瓣儿 对对 评分哈，还是250部最佳当中的第一百多部吧，167还是多少？对，挺高的。那个是他的处女作，长篇处女作，当时只花了1700万。 哇 啊，不不 ，sorry， 170万，《新迷宫》只花了170万，但是当时就拿到了1000多万的一个票房的回报，所以当时呢，从《新迷宫》开始呢，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关注这个导演啊，我觉得他首先他一定是吸收了很多韩国电影或者是好莱坞电影的很多的一些精华，所以他在讲故事的时候呢，他是有他自己的一些思考的。然后呢，他也不会用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比如说单线叙事的一些手法去讲故事。他喜欢去玩一些比较聪明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在《新迷宫》里面呢，他就是一个玩了一个结构，它是一个环状的一个叙事。然后呢，到了这个《爆裂无声》呢，首先从叙事上来看呢，它也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单线叙事，它是一个多线叙事的一个复杂的一个线性叙事结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多线叙事当中呢，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三个男人，也就是影片当中的三个主人公。这三个主人公呢，其实他们有不同点，但是他们也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说宋阳演的这个男主人公，他叫张宝民。那么他本人呢，他是一个哑巴，他是一个随处都会去跟人打架，然后他不愿意说话。他以前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因为打架自己咬断了舌根，就说不出话了，然后之后他就再也不愿意去跟别人去交流，就变成了不能说话的哑巴。所以在他的世界当中呢，他是一个屌丝，但是他是天不怕地不怕，跟谁就是一言不合就动手打架的，是那样的一个人。然后呢，故事呢就从他的儿子失踪开始了。那么这个电影其实它是不怕剧透的，其实可能真的剧透了，大家也不一定能够马上能够去完全的去看明白。其实这是张宝民，张宝民在这个电影当中是不发声的。然后第二个人物呢是姜武所饰演的这个昌万年，他是演的是一个富豪。但是这个富豪呢，他又是一个和张宝民一样从底层自己通过他自己的一些投机呀、取巧的一些手段变成了一个富人。那么他呢是在一个非常荒凉的一个大山里面，他做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黑暗中的交易，他不愿意被别人知道，所以他也是不愿意去发声的，所以他也是无声的。他和张宝民一样也是无声的。然后第三个人呢是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呢他是纠结在正义和自己的私人的利益之间的，所以在他看到很多真相的时候呢，他又不敢去发声。所以这三个人，张宝民他是不能去发声，因为他是身体上他是哑巴。 对。 然后呢，这个大老板，这个大富豪呢，他是不愿意去发声，因为他做的是不能见光的买卖。然后这个律师呢，他是不敢去发声。所以大家就看三个人，三个不同的设定，不同的人设，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立场，但是三个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无声的。而这个无声呢，就是对应了影片的那个片名《爆裂无声》的无声。然后呢，影片当中还有很多的地方呢，它就是可以去对应那个爆裂。爆裂在哪里？就是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其实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所有的看点都在于它的细微之处，都在于它的细节之中。然后呢，辛宇坤他是一个已经掌握了用电影语言去讲故事的一个导演。这个其实说起来简单，但是依旧很多的导演他在拍电影的时候，他习惯于用台词去推动，对吧？ 对， 或者是用这种刻意而为之的剧情设定去推动这个故事的发展，他给你讲述正在发生了什么。但是辛宇坤他懂得用 电影的语言，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看到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嗯、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它有三个场景，一个场景是城市，一个场景是农村，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在那个山大山里面，特别荒芜的那个山大山里面。然后在大荧幕上呢，每一次张宝明出现的时候，除了近景啊，除了近景镜头，每一次他出现在中远景或者是远景镜头当中的时候呢，张宝明他都是不断的在画面上走来走去，就是观众要么就看到他从左边入画，然后走从右边出画，要么就是反方向，他一直在不断的在里面去游移。 嗯， 那么当他出现在这个荧幕上的时候呢，他的身材是看起来是很弱小的，而且他永远不会出现在画面的正中央，大家看到的他都是停留在距离荧幕边缘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或者是更远的地方。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辛玉坤的一个电影的一个语言，他告诉你什么呢？这个信息就是张宝明他是一个边缘人物，他不出现在荧幕的正中央，他永远都是在边上，他是一个边缘人物，他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不能去发声，但是呢他永远都在走来走去，是因为他永远都是想穿梭在白天和黑暗之间，他想去探寻真相。因为整部影片呢，讲述的是他去寻找他失踪的儿子这样的一条线索。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他始终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和黑暗当中，始终在不断的去穿梭，在切换，他始终在不断的在游走于这之间。那么这个其实不是他通过演员的台词去告诉你的，他是通过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画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影片呢就很文艺，然后呢、也会很受很多的真正资深的电影爱好者的喜欢。 嗯， 再举一个例子哈，就是姜武饰演的这个大富翁，他第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呢，他首先他是给他一个近景，他在吃那个西红柿，他一口一口的嚼那个西红柿，那个西红柿的汁液是红色的，就会让人感觉到他是在嗜血血浆、那就联想到他的那个身份，他所做的那些不能够见光的买卖，他就是踩着很多很多的弱势群体，他在做他的利益。 嗯， 他是一个嗜血的人，然后呢他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如果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他上面虽然是穿得很光鲜亮丽啊，西服革履的，但是他脚上穿了一双布鞋，这个就是一个很细微的划过去的一个场景，就是告诉你其实他以前和张宝明一样，其实他们都是农民，他的根儿他也是一个农民出身， 根儿没变， 但是他摇身一变，他能够去粉饰的是他的上面，他的上面，他的外表。 嗯， 对，然后他在影片当中他出现的时候呢，是他去一个学校里面所谓的去做一些善事，然后呢校长毕恭毕敬的来请他，跟他说去和孩子们等着跟他去合影呢，然后他就说没有必要跟孩子们去合影了，但是转过头来他就问了校长一个问题，说哎，记者们都到了吗？对，然后 虚伪， 对，很虚伪，然后切换下一个镜头，就是他换了一件衣服，因为他刚才吃西红柿的时候呢，不小心把那个西红柿的那个汁儿滴到了自己的衣服上，下一个镜头他已经换了一个另外的一件衣服，然后非常道貌岸然的在出现在记者的那个面前，然后记者就在给他拍照，然后这个就说明了是他是一个非常粉饰自己真实身份的人，他是活在一个粉饰的一个虚伪的一个世界当中的，就 对 对，包括一开始出现的很多的羊啊，然后切肉啊，就其实就他里面所有的细节，他其实都是和这个影片的 不能说也不愿意去直接去说的这个主题都是去挂钩挂在一起的。 嗯，而且这类犯罪嫌疑犯罪悬疑题材啊、嗯、是不是更加考验导演的这种视听语言的表达能力？因为像比如说比较经典的哈、嗯、类似沉默的羔羊啊、嗯、等等啊，你如果说仔细去看它里面有好多什么红色代表了什么呀， 是的， 还有包括这里它可能用了蝶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哈、啊、就是说它可能里面会有很多这种暗喻的东西。那是不是因为我前几天啊在做另外一部这个悬疑电影的这个导演的访谈的时候，我们曾经聊过、嗯、就其实中国拍的悬疑电影很多都不是很到位，就你感觉比如说它剧情不够，什么台词来凑啊，音乐来凑啊，音效来凑啊、嗯、最后你觉得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搞笑的电影， 它企图去靠一些氛围营造去给你讲这个故事。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爽仅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犯罪类型片首先这个导演他要特别的聪明， 嗯， 而且不光是他自己聪明，他必须要把观众当他必须要承认观众是一个比导演更聪明的人，只有这样他这个影片拍出来才会好看。就是你不能当观众是白痴，观众不需要你去喂给他们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就是所以呢你就要做得比较高明，你不需要把话说满、嗯、你不需要把每一个细微的地方把它明明白白的去告诉观众。在这个影片当中他所呈现的这个环境它是设定在内蒙，但是主人公他们的那个车牌号如果大家看得仔细的话，它不是蒙，它那个字是换，就是圈养伤口的那个患字，那个患字写出来猛的一看和内蒙的猛非常的像、 哦、 但是他的意思是圈养伤口圈养牲口。那么圈养牲口这个意思其实它是也是和这个主人公的命运和这个故事的主题是一致的，是关联在一起的。就是这些弱势群体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游走在被人宰割然后被人欺负的一个世界和环境当中，那么他们想要为自己去发声，张宝民他不能发声，那么他在不能发声的情况之下，他想去找到他的儿子，他能怎么办？他其实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命运呢，偏偏又让他去面对了两个比他更加强权，更加就是能够去掌控他的两个人，他需要去和掌控他命运的这个命运去做斗争，这个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现实，我觉得也是这个导演想从这个影片当中去告诉大家的、 嗯、 然后另外影片的一个辅线呢，他会去给你呈现环境污染的问题。 嗯， 谭卓他饰演了影片当中的一个女性啊，戏份不多，他演的是张宝民的妻子，他只要他出现就没有别的，就是他要么是哭要么就是病殃殃的，他的腰疼，在床上不能动，要吃药。他所呈现给观众的就是一个只能是哭，这个其实也是从侧面去反映了导演他想要去反映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现状，就是可能在某一种情况之下，这些弱势的群体，特别是妇女，他们真的是很弱势。当他们的人生当中遭遇到了命运的不测的时候，他们甚至连去倾诉的对象都没有，他们只剩下哭。对，所以在这个电影当中，我觉得《爆裂无声》很好看，但是会看得很累。 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哈、啊，就是说打断一小下、嗯、就是说我看了一下豆瓣上目前评分是 8.2 分，因为它也刚上映嘛， 嗯， 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哈。然后在这个各种票务网站上面，就是说比如说类似时光网啊这样的一些买票的网站上面，它的评分应该是7点几分，不大一样哈、 嗯、 就一般是7点几分，是不是证明这种电影还是偏文艺了呢？其实它并不是商业呢。 对，而且我今天还专门看过它的票房、 嗯 现在才1000多万的票房，所以就是它的口碑，按说它的口碑是相当好。 嗯， 但是呢我们其实今天还在群里面和几个同行在探讨，就是观众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电影？ 嗯， 我们在探讨这个话题。其实这个电影它拍的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级的，当然它也有它的一些，可以再去提升到更完美的一个 阶段的一个地方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导演的一个第二部作品，我觉得它无论是说从利益方面来讲，还是从它的视听语言和叙事上来讲，其实它都是比它同时代的很多其他的电影人都要去都更高级一些，或者说都走得更远一些。但是这个东西它是不是真的就是能够被普通的老百姓都接受啊？就比如说刚才我们分享的一些细节，这样的细节在影片当中也是随处可见的。但是我想可能老百姓真的去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他也不一定能 很难捕捉得到， 对，不捕捉得到，他不一定能捕捉得到。 对， 但是可能一些小众的一些群体，比如说一些资深的影迷，或者是看了很多国外的这种像爽这样啊，看了很多国外的经典的犯罪类型电影的，大家能够去看懂，那么可能就会觉得特别的追捧，特别的喜欢。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爆裂无声的出现，它是华语电影市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至少就是我们以后再去看同一题材的时候，我们不用只是去找韩国的电影去看了哈，我们也不用只是去盯着好莱坞，其实我们自己的本土的年轻电影人他也在往前非常飞速的在进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那么这类题材目前在国内的整体的表现如何呢？ 我觉得去年挺扎堆儿的，去年好多的电影，其实就是白那个烈日灼心， 对， 白日焰火之后，烈日灼心之后呢，这一类题材一下就相对来讲就挺火的， 而且当时票房不错， 对，很多人都在做。那我想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做吧，所以也更考验，就像爽说的，更考验导演的功力。那这个功力我觉得首先是他这个剧本要非常的扎实，因为如果一个犯罪或者是一个推理悬疑的一个剧本，其实它一定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剧本，它在它的逻辑上一定是要非常缜密而且滴水不漏。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你在讲故事的时候呢，通常你又不能按照顺序的原则因果线，如果按照因果线就没意思了， 观众更不看了， 观众你需要去制造悬念， 对 对，所以你就要从结构上呢去玩一些结构。所以其实对导演的综合的这个素质、综合的能力考验是很大的。 对， 所以呢我想所以为什么就是我觉得虽然影片并不是那么的完美，但是我觉得新一坤能够拍出爆裂无声呢，已经是我们中国本土电影的一个惊喜了。对对， 这类电影其实很难获得票房上的爆款，包括其实同一时期上映的就是刚刚反正他的这场次特别少的《无谋之杀》，是原来的余罪的这个导演和编剧，然后他做的这样一部悬疑也是犯罪题材的这样的一部电影，票房表现特别的出乎意料的不好。但是整个他的这个创作过程，包括像刚才小爱说的，他也是在结构上面呀，包括在整个逻辑上面都花费了很多很多的心血，那你总感觉欠着那么点意思，就他不像其他类的爆米花电影动辄就几亿的票房，就这类电影好像经常几千万，当然它投资也比较小哈，但经常几千万票房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是吧？ 对，就是其实什么样的题材大家在创作的时候，首先自己也有一个预估吧，首先自己要意识到就是可能确实这一类的电影它确实还是属于小众市场，它确实不是一个人人都会去看或者是全家观影的一个题材，但是如果说你只为这个小众人群去服务，那你就好好的去为这群人去拍好这个故事，我觉得其实能拍好已经真的是相当不错了。 对，那其实可能是刚刚过了比如说这个贺岁档期，包括这个春节的档期之后，每年的三四月份就觉得是一个小淡季，但今年看来这个票房成绩还不错，对不对？ 就是四月份按说哈，就是刚刚过了之前的各种档期，然后四月份以前的往年的这个档并不是扎堆的一个档， 对。 但是这个四月呢，其实影片上映的影片挺多的，但是呢，就很奇怪，就是这两天我也关注了一下清明节这个档期啊，我看今天的大盘也就是一亿多票房，这个票房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冷的。不是 跟春节比的话，是冷了很多。 对，不是那么热， 其实这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吧。其实我们今天真的也在，我也在想，为什么有头号玩家，然后有爆裂无声，其实这些电影它口碑都挺好的，包括俄罗斯的那个花滑女王， 嗯， 它其实也是品质很高的一部电影啊。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把这个大盘带起来？是因为大家都放假，大家都去祭祖，还是不我不知道 踏青啊 踏青 等等， 对，等等。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电影出现在电影院当中，至少给观众呢提供了一个很多样性的一个选择，就是你喜欢悬疑的你就去看爆裂无声，你喜欢文艺的，然后你追求那种小众的闷闷的那种片子呢，你就去看清水里的刀子，王学博导演的啊，也是四月四号同天上映的。那如果你要是就是喜欢好莱坞的大片儿，然后你以前对美国的上个世纪的主流文化你自己有很多的积累的话，那你一定会喜欢去看头号玩家。对，所以其实你是可以有自己不同的选择。然后接下来其实也有几部我比较期待的影片，湮灭。湮灭，咱们刚才那个 资讯当中还提到了， 资讯当中提到了， 是是是， 对，也会在四月中旬，四月十三号上映。然后呢，包括也有一些国内的动画片啊，国外的动画片啊，各种不同题材的影片，其实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你自己的一些口味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虽然我们平时在聊电影的时候会说好不好，其实还是基于个人的喜好，真正的电影还是很个人化的， 对对对， 就是没有绝对的谁说好就好，谁说不好就不好。其实你喜欢，然后你享受这个观影的过程，那就是很好。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更多的走进电影院， 对， 不要说只是每年就贺岁档期或者是春节档期，我去看一场演出或者说看一场电影就觉得哦完成任务了一样，其实平时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等待大家去看啊。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小爱哈，今天帮我们盘点了一下四月的电影，那一会儿我就去看几部去哈。 好嘞，好，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次感谢小爱，谢谢， 谢谢。 好，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糖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都是神，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不管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感觉你的大眼睛。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们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